生津，满身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扎门啊，大雪飘扬欧耶欧耶。谁在呼唤情深一场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耶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沧桑后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看到我撒娇我的灵魂早已破绽，满是生气满是生落欧耶欧耶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满白雪飘扬欧耶欧耶。 煽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满头心悠扬满来就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你是月亮，你让你我黯淡无光。 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生气马蹄生落欧耶欧耶，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啊，白雪飘扬欧耶欧耶，我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生气马蹄生落欧耶欧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啊，白雪飘扬欧耶欧耶，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是生气满是沉默欧耶欧耶。 情悠悠的那个地方，绿悠悠的那个沙滩，风沙的庄稼

Thank you. 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